好啦，有咩做緊都放低佢，眯埋眼，进入你自己嘅幻想世界。 心之圣诞由香港迪士尼乐园特约呈现妙想真爱。 喂喂喂，行快啲啦，我要玩咖啡杯啊！ 得啦得啦得啦，行紧啦。 哎呀，得啦得啦得啦，知啦阿妈，我去到门口噶啦，乐园门口嘛，攞住雪人嗰个嘛，我知啦。 哎呀 ，sorry 啊。 哎，我嘅气球啊。 啊，唔好意思啊。喂，阿妈，喂，我撞到人啊，我唔讲住啦。唔系啊，我未见到嗰个人啊，我唔小心撞到人，我整跌晒人哋啲嘢，我要帮人哋执啊，系咁啦，唔讲啦，拜拜。sorry 啊，撞到你，搞到你个气球飞咗上去添。 哦，唔紧要啦，你跌晒啲嘢落地啦，我帮你执啦。 啊，唔该你啊。啊， 哎，痛啊！你扭到只脚啊？你坐低先啦，嚟。 唔好意思啊，撞到你，搞到你气球飞走咗。 哦，冇走啊。仲在棵树上面勾住咗之嘛，冇走啊。 啊，嗯，但你点攞翻落嚟啊？ 唔怕，我信佢会翻翻落嚟嘅，我信佢会嘅。 我赔翻钱俾你啊，几多钱噶？ 真系唔使，我送俾朋友做见面礼之嘛，好小事之嘛。 之嘛？唔之嘛？咁紧要？喂，嗰边有气球卖，我买翻一个俾你啊。 唔使啦，你坐低先啦。我朋友佢细细个嗰阵时候鍾意气球，所以我送俾佢啫嘛。一厢情愿，可能而家话我幼稚添啦。我原本都唔打算送气球㗎，咁而家仲好仲好啊。 你有朋友几大个啊？ 哦，同我哋咁上下囉。 咁梗係唔好啦，实笑你幼稚啊，你估仲细咩？ 好 啊。喂。 嗯。 咁你同你朋友好细个就识㗎啦。 我哋啱啱识嗰阵大家四五岁啫嘛。 哦，女仔。 係啊。 是咩？你喜欢人啊？ 是啊，我第一次见到他就喜欢他而已。 哇，咁长情。你讲给我知多一点，横掂我直。哇，又未行得。讲你第一次怎么见他啊，快点快点快点。 哦，好平常而已。我们第一次见面呢，他就是拿着个气球在个沙滩上面跑。因为呢家里有一间士多在那里，所以我成日都坐喺沙滩咯。嗰阵时日落，佢喺我前面系咁跑，系咁跑，个气球就俾佢系咁拉住拉住，系红色嘅。佢条裙呢系粉红色嘅，俾个夕阳染到变咗好似红色咁。佢条裙上边呢有好多可爱嘅小白兔噶。 哇，咁多年佢条裙系咩花纹你都仲记得？ 哦，因为佢跑跑下跌低咗啫嘛。佢好似揸住个气球就咁就飞走咗咯，佢仲俾啲石头咧介损咗只脚，搞到坐咗喺沙滩度系咁喊。我见到咁咪即刻走过去安慰佢咯。佢个样真系好可爱噶，佢对眼好大噶，又水汪汪噶。 喊嘅梗系水汪汪噶啦。 系，咁又系。不过佢真系好可爱噶，佢啲头发好长好直噶，前面咧留咗齐音，块面圆嘟嘟咁样。佢整亲嗰只脚同你而家一样都系右脚。我仲帮佢一路清理个伤口，但系佢一路喊。 咁你都几叻噶，咁细个就识帮人清理伤口嘅。 切，电视有教啫嘛，有伤口搵口水舐佢咪得咯。但系佢喊唔系因为佢脚痛啊，系因为佢唔舍得个气球。我同佢讲，我话个气球冇走到，我哋勾个手指尾，我应承佢，将来嘅气球啊，一定会翻嚟嘅。 吓，头先嗰个就系当年嗰个啊？ 梗系唔系啦，成廿几年前啦，搵得翻都漏晒气啦，系嘛？不过同我一样啫嘛。 咁你都几犀利噶，咁多年仲搵得翻嗰个图案。 好记性啫嘛，唔犀利啊？ 你个人都几好啊，几细心噶。如果我妈有你一半咁就好啦。 做咩啊？咁猛嘅？ 梗系猛啦，无啦啦逼我嚟相睇啊佢。 我连想噶。 梗唔想啦、啊！我而家边一忽似嗰啲剩女啫？佢使唔使搞到要相睇啊？但系佢咧就一味听啲师奶朋友讲啊咩咩咩，有个咩骑呢 B， 细细个住喺我哋屋企附近嘅，仲话佢一表人才咁样。哇！我根本唔鬼记得佢系边个啊！ 咁你又唔使咁紧张。如果真系一表人才嘅咧，咪当识个朋友啫嘛。 肯定唔会系一表人才啦，系嘛？ 咁大个人追女仔，仲要用到双体，人才喎、啊，才啊才啦、啊，唔系蠢才，庸才我睇佢，分分钟啊，心理变态添。 啊？点解系心理变态啊？ 如果唔系，点会咁大个人都未拍过拖啊？ 咁可能长情啫嘛，男仔可以有 fantasy 噶嘛，可能佢一路挂住一个女仔，幻想有一日可以同个女仔拍拖，咪唔同其他女仔拍拖咯。 哇！呢啲咪就系心理变态咯？ 长情啫嘛， 你咁肉紧做咩啫？哦，我明啦，嗰、那个小白兔短裙仔，佢就系你嘅 fantasy。你五岁中意佢，中意到而家。耶、yeah, 啊！变态佬，恋童癖。 咩咩恋童癖啊？喂，你冇咁大声讲啊，俾人听到啊。 做咩啊？惊你 fantasy 听到啊？切、哦，讲笑啫嘛。我明噶。你哋啲男仔啊，点会为咗一棵树放弃一个森林啊？有拖拍就照拍噶啦，都闹交啊，分手啊，又话挂住个 fantasy 放唔低咯，唔通真系会为佢守身如玉啊？ 我冇噶，我真系一直对住个 fantasy， 得佢一个噶咋？ 出嚟你讲乜都得噶啦。 咩啊？你睇下我呢条颈巾啦、啊，我呢条颈巾就系证明咯。我个 fantasy 咧，好中意圣诞嘅时候去个沙滩玩嘅，因为佢间度假屋喺嗰度咯。冬天天气冻，佢就会戴住颈巾噶啦。我仲记得咧，初中嘅时候咧，啲风吹佢啲头发，同埋佢条颈巾嘅情景，那个画面好靓嘅。试过有一次咧，佢唔记得戴颈巾，系咁打乞嗤，我就即刻除咗我条颈巾俾佢。所以天气一冻，我就戴我呢一条自己织嘅颈巾。我织得好长噶，可以两个人一齐用噶。如果佢有需要，我就可以即刻俾佢取暖。 你织？ 我知你又想笑我啫嘛。 搵识织颈巾咁靓，你都做，你都真系几痴情噶、哦嗯。好彩佢嗰次系冇戴颈巾，唔系冇着袜裤啫。如果唔系，唔通你日日着住啲袜裤，到佢有需要嗰时除俾佢啊？ 哦，你变态噶，你谂埋啲咁嘅嘢啊，你变态啊！ 我讲笑咋，你同你个 fantasy 成日喺沙滩度见到，咁你都几有缘噶、哦。 我阿爸喺沙滩开市多嘅，而佢咧就喺、是、沙滩隔篱个山上面有个屋啫嘛。每年圣诞假佢都嚟玩嘅，所以嗰时候唔可以见到佢咯。 哦，咁你出嚟做嘢之后冇暑假放，咁咪冇机会见咯。 其实我中三之后都已经冇见面。 点解啊？ 我中三嗰年，我阿爸送咗去加拿大读书，但我屋企又唔系好有钱，所以我好少翻嚟咯。放假都喺嗰边打工啫嘛。 咁即系你中三之后就冇再见过你个 fantasy 啊？ 唔系啊，见过啲啊。 点解嘅？讲嚟听下。 嗰年圣诞咧，我阿爸唔舒服，所以我咪翻铺头帮手咯。有一晚咧，我个 fantasy 翻咗去别墅度开 party， 咁啊佢喺我哋士多咧订咗六盆汽水，我咧就帮手送啲汽水上去咯。 就系咁啦，咁难得见翻，你都唔做啲嘢表示下？ 我有啊。 系咩？系咩嚟噶？ 我入咗去佢哋个 party 度，同佢哋玩咗一晚啊。 哇！咁你咪好开心？咁有冇下文啊？不过睇你个样，你实唔敢表白噶啦。 冇啊。 估到你啦，咁有冇问佢攞电话之类啊？ 都冇啊。 唔系啊嘛，乜你咁渣噶？难得见翻佢，点知下次几时先有机会再见啊？玩咗成晚，你都唔敢问人攞电话 啊？冇啊，我根本都唔知道我系边个，无啦啦点攞电话、啊？第二日佢都唔记得我啦。 吓？佢请得你入去玩，点会唔知道你系边个啊？ 佢冇请我噶。佢、啲有钱人开 party， 点会请我啲士多仔？ 咁你点入去玩啊？ 佢哋玩化妆舞会咯，我见唔到个样，我咪混入去玩。 咁你又抢唔晒？咁你嗰晚扮啲咩啊？ 我扮咧中流逃侠。 咁嗰晚就系咁玩完啦，冇其他事发生咩？你哋冇倾偈嘅咩？ 有啊，个 party 中间有个环节咧，系每人讲一个愿望，睇下佢估唔估得中心里边嘅愿望系咩咯。原来佢嘅愿望咧，是去水公主城堡做水公主，然之后有王子救醒佢。 所以你咪傻囉，人哋觉得自己係公主啊，化妆舞会啊，你扮啲有型啲嘅得唔得啊？你扮 Beauty and the Beast 嗰隻怪兽都好过扮中流陀侠啊，驼背佬喎、啊、唉。 中流陀侠长情忠心啊。 边有人好似你咁浪居啊？人哋点会鍾意你啫？人哋仲要係有钱添啊，白雪公主搵个中流陀侠嚟锡佢啊。 咩啫？中流陀侠好差咩？而家系啊，人哋系白雪公主啊，大大间别墅，要靓衫有靓衫啊。 配对你都识啦啩？唔系连童话故事主角你都唔识啊？傻仔！ 咁我系中流涂侠啊嘛，我送汽水啫嘛。咁我托六盆汽水行上山，行成八级楼梯，我唔系中流涂侠系咩？唔都系白马王子、啊？ 你自卑啊？ 系啩？ 而家仲有人鍾意人鍾意咁耐仲会自卑嘅，你都好 Q 啫。 嗯，所以自从香港有咗呢度，我希望可以同佢一齐嚟呢度囉。所以每日都买定飞諗住同佢入去睡公主城堡。 每日咁等到几时啊？哦，你再见返佢啦。 嗯，今日就係呢一日囉。 今日哦，你约咗佢出嚟？ 系啊，我喺度等佢。 哦，咁即系佢都知道咗你中意佢噶啦。 系啊，佢知啦，我亲口讲俾佢知嘅。 嗯，咁你真系约咗佢？ 系啊，我约咗佢啊，我头先咪讲咗俾你知咯，仲问？ 恭喜你啊！ 多谢。不过佢唔知中唔中意。同中流台游城堡呢？ 他一定会说白雪公主的城堡没有中流台的，这样咯。 哇，你 说笑而已，他一定很喜欢啦。 嗯 啊，喂，不好意思啊。喂，做什么啊？妈，我未见到他啊，我都见不到有人拎着雪人公仔，肯定是迟到了他。啊，可能他宿舍咁冇胆，怪不得找不到女朋友啦。我走得未啊？妈，咩话？陈师奶话佢到咗。唉，咁好啦，好啦，好啦，我等多阵啦，系啦，系啦，系咁啦，拜拜。喂，唔好意思啊，头先讲到边度啊？ 哦，讲到你同你相睇嘅剧咧 ，B 会拎住个雪人公仔。 啊，系啊，系，你听到啦，系啊，好老土啊。 唔系，都有佢嘅道理、啊。喺呢一度唔拎住雪人公仔相应，唔通拎米奇老鼠咩？如果咁，咪成个乐园啲人都同你相睇咯。 喂。你是不是窒我啊？ 嘿嘿，讲笑啫嘛。喂，你睇下三点钟方向啊，有个男仔拎住个雪人啊，会唔会系你咁嘅骑呢边啊？ 唔系系嘛？嗰个都叫男仔，嗰个阿叔嚟嘅、啊。你睇下你头发稀疏嘅程度，我睇怕都有五十岁啦。 喂，你咪净系啊，睇下啲头发先得噶。八两金啲头发够浓密咯，你得唔得啊？ 你好嘢，咁都俾你谂到咁极端嘅例子。总之咁少头发就唔得。 咁人哋而家嚟到咯，唔通你二人白等咩？ 梗系咯，嚟到咁又点啊？好巴闭啊！我够专登嚟呢度咯。我唔使嘥时间嘅，哦，横掂同你都几啱倾啊！你个 fantasy 又未到，我哋咪再倾多阵咯。除非你惊你个 fantasy 嚟到，见到我咁靓女误会咗你，吓你醋啫。 咁我又唔惊、啊， 对你个 fantasy 咁有信心，好大方噶、啊、佢。 我系对你有信心啫嘛，你都唔靓女。 喂，嗯、你想死啊你？ 有事、哎？喂啊 ，sorry 咯，你靓咯，你靓咯，你靓啊！ 多谢。 嗯。 喂，点啊妈？见到佢啦，我唔得啊！嗰、那个人咩啊？要同陈师奶交代，佢而家呃我、啊，佢话佢一表人才，而家呢个系一箭发财、啊，咁呢笔点计先？喂，嗱，妈咪，你唔好咁样夹硬嚟噶。喂，咦？激死人了。 点啊？ 我妈要我啊，点都要应酬下嗰个骑呢 B 啊，同佢去半日街都要、啊，唔系佢同嗰个陈师奶交代唔到咯。啊，使俾佢激死。 哦，喂，又打嚟，你唔听啊？ 讲嚟讲去都系三幅被，咪又系我妈催我咯。啊，算啦，我走啦。 吓、啊，你真系去啊？ 啊，唔去唔得啦，点都要俾面我妈噶啦，唔系佢会烦死我噶。 嗯， 系啊、嗯，希望你同你个 fantasy 玩得开心啲。 哦，多谢， 拜拜。 嗯，拜拜。 喂，爸爸，对唔住啊，搞到你个气球飞咗上树上面。喂，个气球飞走咗啦。 唔怕噶，佢行开咋，佢会翻嚟噶。 个气球，中意一个人嘅感觉真系好奇怪嘅。对方唔喺身边嘅时候，脑里边就充满咗幻想，将佢堆砌得好实在。反而佢喺身边嘅时候，仲有一种捉唔住嘅感觉，好似个气球。你最想要个气球嘅时候呢，就系条线从你手指间飞走嗰一刻。所以我好享受个气球走开，每一次走开，我都更加肯定我对佢嘅爱。树上面个气球飞走咗。咦？点解你翻转头嘅？ 嗰个阿叔话个雪人系佢买俾佢女噶，佢等紧佢女咋？ 哦，系咩？真系咩？ 我都话嗰个阿叔嚟噶。 点解你仲继续喺度等啊？ 唔系、哦，我见到佢、哦。 吓、啊？你见到 Kelly B？ 唔系啊，我见到。头先你飞上去树上面嗰个气球，上面有个雪人公仔啫嘛。 哦，哦乜？你而家先见到咩？ 系啊，我都唔记得我细个飞走嗰个气球系点嘅。 唔紧要啦，那个气球头先翻咗嚟噶啦。不过你又放佢走啫嘛。 唔系我、哦，系你自己捉唔紧啫。 系系系，我衰。不过咧，今次我答应你，我一定唔会俾个气球再飞走。 行啦，入去啦。 喂，去边啊？ 入去城堡度啊。 哦、喂喂，唔好扯我条颈筋先得噶，会歪噶。 乜你即嚟唔系俾我扯嘅咩？我惊你飞走啊。 喂。 星送破晓，曙光渐显现，混乱的感觉激和线。清风停在容貌表面，夹杂了花瓣向四展。前面所有这些都因你等着呈现，傻小狗会因你终于出现，兴奋得摆尾摆两边，许多人面胡乱伸展，要逗你哭笑好半天，可爱时都在前面，所有这些都等你亲历这一天，能共你快相见，一想即刻触电，这一天终可亲你面面。 气球飞走，白雪落在乐园入面，浪漫的故事只会发生在浪漫的地方。 心之爱情第一集，不会飞走的气球。声音演出森美、谢安琪，导演编剧森美，制作阿金、阿杰。圣诞有幻想，爱情不再一样。心之圣诞，听日继续一起分享。 求共你，快 心之圣诞，由香港迪士尼乐园特约呈现妙想真爱。